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零下20摄氏度，东北风2级左右，空气质量凉。今天晚间多云，最低气温零下12摄氏度，东北风2级左右，空气质量凉。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 路况信息。 好的，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。目前建外大街东西双向行驶畅通，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。健康加油站。 健康是一，事业、财富、家庭都是后面的零。 健康是人生半径，半径要长，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。 健康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。 健康加油站，活力常相伴。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白琳。今天呢，已经是元旦假期了，在这里要祝愿大家新年新气象，新年新收获。当然啦，收获最多的还应该是收获健康。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特别为您安排了健康守护从新开始系列节目。 新年到，钟声响，生活顺心步步高。 祝福到，开口笑，身体健康年年好。 辞旧迎新，健康相伴，健康加油站邀您一起定制健康新计划。 为心脏减负，护好生命动力泵。 远离高压生活，让阳光洒进心灵。 健康守护从新开始。 说起硝酸甘油，作为冠心病患者的常备药，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。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送上健康叮一下，来听一听有哪些特别需要叮嘱您注意的地方。 叮是一种提醒，叮是一种智慧。健康叮一下。 哇哦，不错呀。 健康叮一下，关注您生活中的健康小知识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正确服用硝酸甘油。硝酸甘油因舌下含服起效迅速，成为冠心病患者的常备药。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可以起到急救作用。但是呢，不正确的服用硝酸甘油不仅难以治疗心绞痛，甚至啊还会延误病情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。那么如何正确服用硝酸甘油，对于心绞痛患者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，首先正确服用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心绞痛发作的时候，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一片，如果没有缓解，每5分钟可以重复一次，直到症状缓解不疼了。如果15分钟内总量达到3片之后，疼痛仍然没有缓解，这个时候提醒您立即就医，不要耽搁。在活动或者是大便之前5到10分钟预防性的使用，也可以避免诱发心绞痛。咱们来说一说呀，日常您有可能会出现的服用硝酸甘油的常见误区。这误区一就是连续规律使用。这怎么又错了呢？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作为心绞痛的急性用药，只有在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应用。如果长时间连续性用的话，会出现明显的副作用，并且容易发生耐药，因此不可以长期规律服药。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啊，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应用硝酸甘油。像心肌梗死早期、贫血严重、青光眼、颅内压增高和已知的对硝酸甘油过敏的朋友来说，那就是要禁用硝酸甘油。再来看看服用硝酸甘油的常见误区二，站立服药，饮水送服。

言到底，对不起。 FM 幺零七三，